与人一般谁有比

雪。 天子领一出自 公子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公子。

谁知洒脱白黄金，难真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花，碧苦浅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棍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算与他真心讲，比别他心是我心。啊，我的烂人下流。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林家人，送一座啊是文内事，相公有比挂在心， 不大林啊，大外旁，一起混入奴妻生。当年林家门的妇，你无私愿结成亲。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哦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阴。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，路上迎人啊都太冷。这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又无骑马来又乘。他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

生生还愿在，世世茶杯万岁知道了，将长元宫殿下了凤凰台，那是今你功不成名不居，辜负你十年欢畅，百姓苦哀。怎比得再想堂前做成龙，与林子小姐配合戏，相府门庭同是黑，青云路早为你关门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在长元宫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 我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问世上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丢想娶她为妻，你把我城门放走，赐予红地界，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生，是想离你天。我为人一生多端正，时时苦也得归尘，常住宿在灵房面。

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他嘞？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